那有的人会问了，那我怎么办呢，李老师？怎么办？你听我节目，我一定会给你办法。你记住，怎么办？同时治疗，整体治疗。啥意思？没听明白。哎呦，那就跟搬家一样嘛，你把所有东西一次性打包，一次性搬走，你把疾病一次性打包，一次性治疗，这不就是整体治疗吗？ 嗯。 那这个治疗是不是叫治病走捷径呢？ 嗯。 那中医上怎么说呢？叫方对一碗汤，方物半车草。哎呦，这回我明白了啊，要打包，要一次性治疗。哎呀，嗯，我常说呀，你要现在明白也不晚呐，啊，那我这里的捷径究竟是什么？你选对剂型就是捷径。 嗯， 你看看，大家听到我说了吧，那个老姐姐吃了多少中药啊？ 300副。 哎呦喂，300副中药，你想一想，咱别说他花多少钱了，你说这喝药得费多大劲儿吧？ 是啊， 是不是啊？啊，他有效了，他能吃300副吗？那很多人听了一定是很惊讶的，是不是？所以怎么就那么快呢？他原来7-8天都不拉一次啊，这就是在吸收上和药量上的捷径。 嗯， 在这里我要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细细的讲一讲，什么叫吸收上药量上的捷径呢？你看，吸收上的捷径啊，就是大家喝了以后，哎呀，见效快。为什么？分子量小啊，这个分子量一小，它吸收就快。你看看，打开这个药袋儿，那一撕开，然后放在这个保温杯，啊，然后这一泡，瞬间融化，这一喝口感良好，啊，再一感觉肚子咕咕叫，热乎乎，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喝下去了，吸收，吸收入血，迅速到达你人体的病灶区。 嗯， 哎，叫缺啥补啥。反之呢，你吃了那么多的药，为啥常年吃？为啥要终身吃？ 嗯， 所以这里啊，值得大家去反思了。哎，这是吸收上的捷径。第二呢，药量上的捷径。 嗯， 这个是我常说的话题，因为这是优势啊。啊，叫药量大，药劲儿足，大多少？35.7斤出1斤，啊，你药量药劲儿不足，你当然就慢嘛。不但慢呢，很多人更可怕的是他吃错药了。 哎呦，那麻烦了。 为啥？那阴虚，你偏偏要扶阳，是吧？你扶阳了，你偏偏要去滋阴，你搞反了，南辕北辙了。 那不越来越严重了吗？ 很多人跟我说了，我越吃越上火，越吃越热呀。是啊，你整天吃鹿茸， 嗯， 要不吃雪蛤，啊，要不吃人参。哎呀，我这人是好啊，是什么9年林下参呐、啊？哎呀，我这，哎呀，冬虫夏草啊，来自于什么什么啊大山呢？ 嗯， 我告诉你，啊，就这些呀，你一定问问自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没错。 哎呀，但是老百姓也不是学医的，怎么办呢？那你听节目啊，嗯、 对， 是吧？你听我节目啊， 嗯、 你是不是逐渐就成熟了？对不对？ 嗯， 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喝下最直接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呢？发热了， 嗯， 肚子暖乎了，肚子一暖乎，那胃胀就没了，胃胀没了呢，那胃该腐熟腐熟，嗯、啊，胃以降为顺，它就往下走了，所以一往下走呢，大便就出来了， 嗯， 大便一畅通呢，它自然胃口就好了， 嗯， 那胃口一好了呢，大便也好，胃口也好，它睡得怎么样呢？一定是睡得很沉，睡得很香， 嗯， 睡得很美。哪儿美呀？那脸蛋都美了。 是， 你不相信是不可以的啊！一段时间以后呢，白天不犯困，晚上不起夜，嗯，这脖子、这腰、这膝关节都给力了。哎，尤其那双眼睛，哎呦，我这眼睛白内障还清亮了许多。 嗯。嗯， 你说啊，还有呢，那你再继续用呢，哎呦，上楼下楼就不那么喘喽，这弯下腰蹲下来再站起来也感觉得给力了，你看看吧， 尤其很多人聪明，用完了，哎呦不行啊，我得去查一查呀。 嗯， 哎呦，那指标平稳了，你看看吗？所以那心脑供血啊，那不足的症状是不是会减轻呢？ 嗯，我相信每一位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的身体状况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嗯，是不是啊？ 嗯， 所以这就是啥呢？一开一据的效果呀。哎，因为你很多病啊，啊，就是该开的不开，该据的不据嘛。哎，那你要实现了这一开一据呢，开啥呀？那老听众都能倒背如流了吧？ 嗯， 哎，第一步开脾胃，第二步呢开血脉。啊，然后聚筋骨聚筋元，哎，让你从头到脚心脑骨肾眼病等等咱们来一次重新的保养，你说那该有多好啊。 嗯， 是不就健康重新找回来了吗？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讲一句话呀，你认真理清你的思维了，叫什么？叫秋冬治病捷径治病更可靠。 嗯， 你看看这个词儿怎么样？ 说的太好了。 哎，所以大家你记住，及时拨打咱们电话。 嗯，打响捷径治病更可靠的慢病站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筋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筋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五话讲心梗猛于虎，心梗又被称作闪电杀手。本期节目寒冬保心安。那李老师，我相信您在临床上肯定见过很多患者。 嗯，没错。我就想起来我诊所有一位老患者啊，叫老张大哥呀。这老张大哥有特色呀。什么特色呢？在当地的我们那个村里啊，哎，他小有名气。什么名气呢？哎呀，会做买卖。 嗯， 啊，那小买卖做的，我告诉你，大夏天的早晨4点多钟，他家那门口就人满为患。 太火了。 那不是都是买东西的 啊， 是找老张聊嗑的。你说这人气多旺。 有， 你记住，你做买卖你记住我一句话啊。 嗯， 有人气才有财气。 是， 对不对啊？嗯，哎，你人一多了自然，哎呀，谁买点东西，买点这个买点那个都找你。 嗯，真不错。 而且人做的啥买卖呀？ 嗯， 农用产品，你看看，哎，什么铁锨呐，羊叉呀，二尺子呀， 嗯， 是吧，农药啊，就干这个买卖。哎呦，可以说买卖是干得挺好啊，那换回来的好买卖主要因素是不是得勤劳啊？ 嗯， 是不是任劳任怨呢？ 是啊。 哎，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老张大哥累的呀，哎呀，那哎什么铁锨呐，羊叉呀，二尺子呀， 嗯， 是吧，农药啊，就干这个买卖。哎呦，可以说买卖是干得挺好啊，那换回来的好买卖主要因素是不是得勤劳啊？ 嗯， 是不是任劳任怨呢？ 是啊。 哎，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老张大哥累的呀，哎呀，那脸都不洗呀。所以长此以往啊，任劳任怨呐，是吧，坚持努力呀，就这么一努力，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就过劳了。 嗯， 过于劳心费力了。所以呢，平时经常性的出现憋闷胀疼。你看一说到这儿，大家 就知道了吧，这哪儿出了问题呀、啊、 心脏 一定是这颗心。 嗯， 而这老张大哥我说了，他任劳任怨呢，他能忍呢，他能干呢，不但能忍能干呢，他还能挺呢。 嗯，也没有到医院去检查，也没有做治疗、嗯、 用我的话说啊，那真是托顶扛啊，扛不住了进病房、嗯、哎呦喂，就在13年前的一天心肌梗死进病房了。 哎呦， 哎呀，医生呢当时就跟这家属说了，你们家的人亲戚朋友啊都来齐了吗？啊，你们随时得做好准备啊。嗯，现在家属得签字了，你看看， 看来是情况不妙啊。 你让大家想一想，如果医生啊跟你说这样的话、 嗯、 家人的哎说来呀、啊、还很好。嗯，用我的话讲呢，这老张大哥真的是九死一生之人呐、啊、 嗯， 那真的是抢救及时啊。您大夫说了，老张的心梗的局部啊被药给融开了，血管畅通了、 哦、哎呦，这还是比较幸运， 所以这命算保住了。 嗯， 哎、嗯，所以住了一段时间院就回家了。可是这个家里不像医院的氛围呀、啊、 嗯 嗯，这老张大哥这脾气这性格，尤其呢吃苦耐劳的性格那没变也没改。 嗯 啊，该干啥干啥啊，该操啥心还操啥心。 哎 哎，这叫啥，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啊不当回事儿。哎呀，好了， 嗯， 没事儿了，逢人就说没事儿。 嗯， 所以就这句话啊，我听了之后啊，我真的是毛骨悚然。 嗯， 就像有很多老姐姐跟我说，我到医院查了，说我这脑梗是轻微脑梗，没事儿。 嗯， 你看看吧。 其实大家这种想法就是缺乏这个医疗知识、 哎、 还是不懂这个病。 嗯，甚至很多也是，你这小脑梗轻微脑梗、嗯、我一听啊、 哎、 我 脑梗哪有小事， 你说哪有什么小脑梗大脑梗呢？ 对呀， 得上我告诉你就让你偏瘫。 嗯， 那只是啊什么没发病啊，你早就得了，一发病一半身子不灵了。 嗯， 你这哪有小事呢？所以呢这老张就是这样，哎呀，起早贪黑呀，进货呀，倒货呀，抬货呀。 嗯， 哎呦喂，根本不拿自己当哎是曾经犯心肌梗死的患者去对待呀。哎呀，总想着哎呀再多赚两个，让这家再、 嗯、 哎呀再富点儿，再强点儿，你看看。 嗯， 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的曾经，你的十几年前，让李老师呢是不是也说对您了呢、 嗯、 您是不是也和我说这个老张大哥也有同样的经历呢？哎，所以很多病我说哎呀，中医讲五劳七伤啊，是不是都是过劳造成的呢？能不能给自己放放假呢？是不是很多人都七八十岁了还带大孙子呢。 嗯， 哎呦，你那老胳膊老腿还给力吗？ 哎呀，身体吃不消啊。 你是不是，你看那小品当中怎么说的，哎呀，你原来归孩子管、 嗯、 啊，现在还归那老伴儿管。 嗯， 你什么时候能自己承包一段呢？ 是啊， 对不对呀、啊、 什么时候能为自己而活一次呢？ 哎，让我的话怎么说，人到老了又加上一体多病，你得自私的活、啊、 嗯， 哎，你有个好身子骨啊， 比啥都强， 你起码不给你的啊儿女去添负担呢、啊、 对， 是不是，你倒下来你说人家怎么办？ 嗯， 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是， 可是这个老张大哥就是这样。哎呦喂，这心肌梗死啊，哎呀，好了犯了好几天坏几天。 嗯， 你坏吧，你看到最后会啥样，所以那一次比一次加重。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 晚期精原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哎，所以呀，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呢？哎，得感谢这中间人呐，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哎呀，我得告诉我那亲人，我那妹妹，我那好哥哥，是不是？哎，这个老张大哥呢，就是这样，通过好朋友介绍到我这儿来了。当时我就说，哎呀，我说你试试吧，啊，你这心梗都犯过好几次了，哎，我也不能说保证你用手就能给你几天几天见效。不能那么讲啊， 李老师，您真是太实在了。 没错呀， 实话实说。 对了，你记住，学医的都记在心里一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呐。 嗯。 哎，但是呢，这老张当时哎很痛快，很直接。我说我你先用用试试吧。哎，就这么一试。 嗯。 怎么了？老张原来呀，那胃口就很不好。那就是吃饭应付， 嗯， 哎，你再忙点那就更对付了。 吃饭不应时， 所以老张就觉得我怎么饿了呢？ 嗯， 哎，我怎么特别想吃东西呢？我今天也没干什么出力的活啊。 嗯， 你看这是第一表现啊。一段时间以后呢，老张感觉到浑身就有力气了， 嗯， 有劲儿了，走路啊，啊，抬点东西啊，不像前几天一用劲儿，他不让用啊。 嗯， 谁不让用啊？他那心脏不让用，啊，你用力你就得着急吧，你得使劲儿吧，你一使劲儿你才能搬动吧。结果他这一使劲儿，哎，这心脏没什么反应，这不就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吗？ 是， 啊，后来还有个事儿呢，原来这样来个客人呢，他也不搭理；来个朋友呢，也不爱说话。这后来来了三个朋友来看他，嘿，他一直给人送到大门外。 哎呦， 你看看这老张 太热情了。嗯， 这说明啥？不但有那个精神头了，而且这情绪呀，这脾气也好了许多。 嗯， 你看，你记住啊，那有病的人呐，尤其得过大病的人啊，没几个心情好的。 对， 哎呀，你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的，哎呀，我那老死头的，我那老伴 儿，嗯， 都是埋怨话。 是 这样吧， 把家庭这个氛围搞得特别的紧张。 对呀， 嗯， 那反过来说呢，他一旦见点笑，这病啊稍稍缓解一点， 嗯， 他那心情，他那情绪，他一定是和谐的， 是高兴啊。 哎，对了，而且呢，哎，这心脏一不疼了，一好受了， 嗯， 哎，那老伴儿做饭的时候，他还帮着添把柴火。 哎呦，您看这家庭， 看看 这其乐融融的多好啊！ 是不是和谐了？ 嗯， 哎，这才叫做什么？ 嗯 嗯，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啊！ 是啊， 哎， 嗯，但是健康必须是前提。 没错呀， 嗯， 哎，您最后老张还给我讲了一句话呢。 怎么说的？ 哎呦，啊，我讲这话也是你跟我讲过的。我说啥呀，我讲过的多了啊，人家还竖着大拇哥跟我讲呢。哎呀，就是你说的那句话，身体健康是一呀，那钱呢，房子票子，哎呀，都是零，这一要倒下了，那就啥都没喽。 哎呀，说的真好， 是不是？所以我提示大家呀，我真心希望收音机前啊有这心脏不好的患者，闷憋胀疼的患者， 嗯， 你得抓紧治， 是， 一定要科学的治啊。 嗯，谢谢李老师给大家的温馨提示。那秋冬季节，心脏病患者，尤其是心梗的患者，李老师真的是太危险了。 嗯， 那心梗犯病前，他会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提示我们呢？ 哎呀，那有心的听众他都听到了，闷憋胀疼嘛， 嗯， 闷，啊，我把这个闷，哎，好有一笔呀， 嗯。 洗过桑拿吗？ 洗过呀。 你能在里边待几分钟啊？ 哎呦，上不来气呀。 哎，你就五七八分呐。 嗯， 大小伙子也就十分钟嘛。 对。 可是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这一闷就闷上十几年， 啊， 几十年，啊，所以很多人走之前什么都没来得及， 嗯， 人生的句号就没能画圆。 是啊， 哎， 但是很多叔叔阿姨，您看，即便是出现闷， 嗯， 可能是瞬间有一种难受的感觉，但是谁也不会因为这个闷去治疗去看。 哎，嗯，所以我这好有一笔，你要记一记，是不是啊？哎，第二是疼，疼在我这里呀，我告诉你，往往是好事儿。 嗯 嗯， 疼让我们这么痛苦，怎么还能是好事儿呢？ 你看，简单的疼，偶尔的疼是心脏向你发出的救急信号。 嗯， 你要不疼了，你看那些说走就走的心梗的没的， 嗯， 疼都没机会。 哦， 心脏最大的特点是其他脏器没有的特点是什么了？有极强的忍耐性。 哦， 哎，因为它不像脑血管，它有代偿， 嗯， 你这根堵了那根上， 对， 那老大没了老二上， 是 你心脏没那机会呀， 嗯， 堵死就堵死，是吧？要不怎么叫搭桥呢？ 对， 对不对呀？但是你要经常性的啊，定点式的，左胸、左肋、左后背放射到后背的疼，那叫心绞疼，这就不好了。 嗯， 这就重了。哎呀，到医院一查，房室穿头组织，看看吧，不是那个门关了，关闭不圆，就是那个门关闭不上。 嗯， 那么二尖瓣、三尖瓣吗？ 对， 我告诉你，心脏还有好几个屋、好几个房呢，就是心房有心室的， 嗯， 对不对？都哪一个堵，哪一个大了，都让你疼得受不了，疼得满身汗，对不对？还有那憋呢，上不来气呢，还有呢，汗为心液，大汗淋漓，白天汗，晚上汗呢。 啊， 还有言为心声呢，说话有气无力啊。 好多症状。 还有十指连心呢，有没有粗壮指啊， 嗯？ 手指头尖粗不粗啊？ 嗯。 还有目为心神，眼睛有没有神呢？还神呢？嗯，神从哪儿来？从精来，对不对？ 嗯。 嗯，从哪个精？精神，精神吗？哎呀，我那大孙子倍儿精神，从哪儿来？从精来。 嗯。 所以，一开一句当中是不是有聚精元呢？ 对， 哎，你看很多人用了，哎呦，这眼睛怎么亮了呢？ 嗯， 你靠什么亮的？ 聚精元。 你眼睛里有电灯泡啊？不是的。 嗯， 哎，那是有精才有神，有精才有气呀。 嗯， 还有呢，脚是人的第二心脏啊，心衰的人是不是脚肿啊？ 啊， 哎，所以很多人一累了，你看把脚放在桌子上，我告诉你，那就是养心的办法。 嗯， 哎，我他怎么习惯性？你看那老板累了，哎，二郎腿放在桌子上，嗯， 对， 哎，后背靠在那椅子上， 养心，啊， 养心呐，啊。 哎呦， 嘿，你看看，嗯，因为啥？脚一抬高，静脉血回流畅通， 嗯， 心脏就舒服。 哦， 我告诉你，静脉曲张的人，你用用我这招， 嗯， 你有事没事常在行，哎， 嗯， 就帮你静脉血回流畅通，就能改善好转你的静脉曲张。 嗯， 你看这静脉曲张的还受益了。是不是， 是啊， 所以以上讲这些症状啊，不明白及时拨打电话。 嗯， 对不对？ 嗯， 哎，要说啊，秋冬时节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那可是高发期、复发期、加重期呀，啊， 嗯， 千万别梗，一梗抢救，二梗残疾，三梗夺命。 太吓人了 啊！这不是吓人，这是临床的经验之谈呐，啊， 嗯， 啊，所以，怎么有效的治疗啊？嗯，四个字吗？ 嗯， 一开一句吗？开血脉就化瘀阻吗？增强你血流速吗？是吧？谁帮助的？大家用了之后，那血脉怎么开得那么好呢？ 嗯， 别忘记，咱药里面有上品的党参呐， 啊， 性平啊， 嗯，平和， 哎，平和嘛，温和嘛，它不燥不寒呐，最主要的作用呢，气助血行。你那血管堵了，得有人推一推。这个人是谁？是党参，而且呢，不伤肝不伤胃。你看看，还有地黄呢。 嗯 嗯，你不缺血吗？地黄是补血的良药啊。哎呀，你那细胞缺血了就让你疼，细胞再缺血了让你后背放射性的疼，啊，再缺血了让你脚肿。所以地黄是补血的良药，别忘记。 嗯， 还有女贞子呢，它是干啥的？增强心肌力量啊。这个效果是强大的呀，啊，而且它也性平啊， 嗯， 它也不燥，它也不寒，啊，它也补血益血啊， 所以这些科学知识你不信是不可以的。哎，所以这老张大哥他当时用药就是想治他的心脏， 嗯， 心肌梗死左犯右犯呢，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是 什么收获？能吃了吗？那胃不好了吗？能睡了吗？能睡了不就有精神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嗯， 所以临床啊，针对冠心病啊，心脏偷停，哎呀，说到偷停我还得多说几句。你看看咱们那个83岁老姐姐怎么说的。 嗯， 哎呀，我那偷停啊，一天不知偷停多少次。 是， 尤其晚上偷停更可怕， 提心吊胆的，连觉都睡不好。 我想起来了，你看一个月就犯了两次。 嗯， 这差距大不大呀？这个心梗和心衰和猝死呢、嗯、 对， 避免了这个，你说那他减少多少痛苦呢？啊，那他得省多少钱呢？ 嗯， 这个账我不会算，大家会算，是不是啊？ 嗯， 所以你冠心病心绞痛的，心律不齐的啊，尤其得过心梗的患者，你先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所以着急用的你及时拨打电话吧，提前报名，提前用上。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喂，你好李老师。 哎，你好啊。 嗯，我是哈尔滨，我是那个75岁的老太太，姓王。 啊， 嗯 嗯， 我那个给我女儿啊，咨询一下子。 给女儿啊咨询，这女儿又怎么了？ 我女儿是今年50岁。 哦， 她那个是得了5年多的那个心烦，焦躁，胸闷。 嗯， 喘不出气儿来，就是喘气儿吧、哦，老是憋气儿。 哦， 牙紧，就是气儿顶的吧，牙紧。他打那个饱嗝，不是咱们正常打的饱嗝，就是那个大饱嗝，根儿嘎的那个。 嗯， 打出来挺，他挺费劲，看着他挺难受那样。 哦， 然后打这个牙吧还特别紧，就像搞铁丝吊子那么。他说的，他说妈呀，我这牙就像搞铁丝吊子那么勒着那么难受。 嗯， 然后这气儿顶的脑袋疼，脑袋有时候后脑勺疼，串子疼，有的时候脑瓜顶子疼，他很痛苦，他药也没少吃。 嗯， 完了我们就是别人告诉我们，听你这个，我老头们两个都听，我们和孩子不在一起。 哦， 和你说一下的，就是这种情况。 好，我问你啊。 嗯。 他爱交流爱说话吗？ 他也不爱说，他烦，他吃的睡觉药，完了吃中药也不见好。 嗯， 别人，我也是寻思再咨询你一下子，看看你这个药砖能不能对他有效。 嗯，我问你这个啊，我问你这个爱不爱讲话，不知你听明白没有啊？ 嗯， 不爱讲话的人，他思虑啊过多，压抑，这叫肝气郁结。肝气一郁，这个人呢、啊、他一定是烦的，躁的啊，闷的啊，肝喜调达、 嗯、 所以他的胆 肝气的事儿、啊、 他的胆囊一定不好。然后呢，肝呢，肝胆是一家嘛，胆火扰心，肝火扰心，他就失眠 啊， 肝火太旺，他就扰心，肝扰心，心一烦意一乱，他怎么能睡踏实觉呢？ 啊， 胆不好，消化也不好，脾胃也不好。所以像他这病，你那脾胃大小便或者吃上，他一定是不好的。他大便咋样你知道吗？ 他大便我知道，破破糟糟的，现在他就吃这个往下打的药了，得吃3个月没见好。 你看看， 我就 你看看 不能再用了。 为啥没见好、你要知道，就是效果慢，是吧？ 啊， 咱们这是心悸型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开脾胃的啊、哎，聚筋骨聚筋元的，开脾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胃气足，让你吃饭有饥饿感。哎，而且开脾胃看得见，一吃上之后肚子就响。不是你那打嗝，你那叫什么嗝啊？我刚才不说了肝气郁结吗？中医有个词叫肝气犯胃呀、啥叫犯胃啊？就像那小孩啊吃饭呢，正吃呢，咣当，这当爹就是一个大嘴巴子，这孩子就哭吧。一哭呢，那饭是不是都吐出来了？对，这就叫肝气犯胃啊。所以这个人呢，他思虑不畅通，他思想不畅通，他总想事儿啊，很郁结，很郁闷的话，有压抑的话，好，他就会犯胃，胃气就上来，就恶逆，那不叫打嗝，哎，他叫恶逆，气往上来，气一往上来，下边就不通，这样的人往往是上火下寒啊，上面热底下寒，这不就是脾胃的事儿吗？所以药钻第一大作用就是开脾胃的啊，来疏肝结的啊。然后你说的做方法，我这里有十月太极开脾胃呀、没听到吧？哎，就是在你的腹部做一个方法，像太极一样，是吧？哎，上下这么一做，跟我的学生一学，哎，通过静功功法，一呼一吸就可以改善脾胃的郁结、恶逆。哎，尤其这针对呀、肝气犯胃的，哎，这个效果临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他现在专门想不好的事儿，早上我打他对他不好、我是亲妈能不好吗？就是管他、他也不愿意。 你 现在有时候他也烦我， 所以 现在 所以老姐姐，这就是我说的肝气郁结的结果。哎，我告诉你，肝气郁结，女性的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她一定或轻或重会有的。她老闷着憋着，我告诉你，叫气滞血瘀，郁而成结啊。现在还没有长成多大的结节，多大的瘤子，是吧？那你看大家出的黏汗嘛，那黏汗就是你瘤子的原材料，结节的原材料。黏汗黏黏糊糊，你把它排出来，它就不长瘤子，或者瘤子就会变小啊。大小咱不长多好呢？ 对呀、 你非得等到手术的时候才知道着急吗？是不是等火着了才去救火吗？中医博大精深，不就是防大于治吗？对吧？所以一定要上下畅通啊！哎，大便通啊，出点汗呢、然后排点黏，哎，黏汗呢、黄汗呢、凉汗呢，这些排出去，它不会长瘤子，不一定要上下畅通啊！哎，大便通啊，出点汗呢、然后排点黏，哎，黏汗呢、黄汗呢、凉汗呢，这些排出去，它不会长瘤子，不会长结节听懂了吗？哎，越及时越好，别等了。尤其是天一凉了，这一凉血液就黏血液一黏，它在本身性情在不开朗，黏上加黏就容易发病所以我该说的话都跟您说清楚了，好不好？希望您好好的，好好劝一劝这女儿好，那就这样了，再见了老姐姐 那行，谢谢李老师。 哎，不客气。哎，再见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 你好，你好。 很感谢你呀、 啊。哎呀，老哥哥，应该做的。 哎，我呀，有点那个病情，我跟您说说。完了，我现在呀，打今年开始啊，有就眩晕那样症状。 哦，眩晕。 眩晕就是半夜一点半。我醒了上外接手去、回来就开始旋，完了房瞅房子，房子转、闭上眼睛吧，人转，就是他俩来回反方向转、完我就不敢睁眼睛了，完了就开始干咽要呕吐，就这样现象。完了啊，我就前不还忍住了，头几天就开始又出现这现象了，比上回轻。完我吃点药啊，就控制住了，就暂时啊、就是这症状没了。就像这个事儿特别着忙，我就寻思让李老师帮我诊断一下，我这是用啥小方能治不，因为啥条件也不是太好。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好的、老哥哥啊。 好。 不容易，条件呢又不太允许，方法总比问题多，知道吧？ 对，是。 所以你要知道，你那个眩晕迷糊啊，时而来时而走，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反反复复的发作。 对。 所以这是病根在哪儿啊？什么病啊？得弄明白，是不是啊？ 对对对。 叫不足。什么不足啊？你大脑供血供氧不足。哎，那脑袋瓜在最上面呢，那就是等于60层楼的第60层啊。 是。 那供水上不去，那60层就没水呗。 是。 哎，一打开水龙头怎么没水呢？哎呦，您30层有啊，60层就没有，对吧？ 对。 人这大脑司令部也是这样，人这血液循环就跟那水似的，用的多呀，血液循环快，你的大脑就容易吃不饱穿不暖，就让你晕呐。你琢磨琢磨，为什么让你晕的症状明显呢？就是消耗气血的那能量多，能量大。哎，而让你天旋地转，让你迷糊，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哎，怎么不足的呢？再查根呢，是心脏的动力不给力了。 对，是。 哎，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动力不给力，一个是你的管道不通了吗？那自来水你吃不上，是不是那水源不够啦？ 对。 要不那自来水管不通啦？ 对。 就这么简单，你看看。所以有一个小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半侧头的按摩。半侧头，什么叫半侧头啊？人这头是不是有两侧呀？你然后把你那手半握拳，然后把你那肘关节放在桌子上。然后就按摩你耳朵上方那个半侧头啊。你要学会按了，一按你那眼前就一亮。你这就什么，这就给你那司令部供血供氧。哎，然后你再换成手换按另一侧，那按上3-5分钟，右侧的眼睛也是一闪一亮，这又供血又供氧了，对吧？这是解决标的。那治本呢？治本的通血脉养血脉。哎，你看我不讲了吗？开脾胃通血脉，是不是？利筋骨补精元，就是人活这口气啊。哎，精肾精元元气，那不人活这口气吗？对不对？所以你要真正的要把这血源补得上，我教给你。哎，把那当归买点儿补血的，补血的，对，然后再买这个，买点黄芪，是吧？再买点玄参，玄参就专管你的眩晕的。哎，然后再买点丹参，一次每样10克。对，熬一熬，泡一泡，趁热喝，坚持一段时间，有体疗，有药疗，你那眩晕症就可以得到改善。哎，这回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然后最后我提示你，你有脑供血不足的啊，哎，低血压的，一定记住，不能突然的走，突然的动，突然的蹲，突然的起。 哎， 你看，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叫四一会儿啊。像你供血不足的人，一定要坐一会儿、站一会儿、走一会儿，累了躺一会儿。 啊， 干什么都不能干时间长，因为你无能为力了。为啥？精元亏虚，精元不足了。 嗯嗯， 这回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老哥哥？哎， 我吃这个药有啥效果？完，我再跟你 及时沟通 电话，我再啥啊？ 及时沟通，好吧。 哎，好 好，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再见， 哎，好嘞，好。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 之外的我的爱有没有让你抒怀，愿我的心意祝福中远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 哎，那个李老师好。 你好啊。 我想跟李老师说几句话。 好，说吧。 因为我是一级盲人， 嗯， 完了是那个我这也是三口家，也是挺幸福的 哦。 但是做梦没想到的，老伴走得早，完了我的那个也有个女儿，我就是那个跟女儿俩要相依为命，因为那时候孩子小，我才30多岁，我们娘俩因为这一根两走了怎么办呢？还得要维持生活，还得要把孩子照顾大了。我就带他做个小买卖，卖雪糕，卖这卖那的。后来我一看也不行，那就在社区办个低保，要不你看这咋回事啊？ 嗯， 反正就这样。完了，我就是就那个又卖雪糕那么啥，就累的是一身病。 哎， 现在造成啥情况呢？ 嗯， 这个颈椎造成的是脑血管供血不足。 你看看， 但是那个睡觉的时候呢，只能面着左侧，还得压着心脏。要不你就不能入睡，你要面右侧吧，就是瞅着屋子旋转就没完到有的，完了对你躺着得别动了，慢慢就缓解下来了。 哎呦， 完了这完，所以呢，就是那个胃肠也不好，现在腰啊也不好，现在也不敢猫腰，你蹲下都起不来。比方说你这一低头一抬头，都嗡下去，就像空白，啥也不知道了。 那叫一过性的黑蒙啊！ 哦，对呀，就咱老伴去世。完了，最近呢，女儿也杀手，也走没了，完了，所以就造成的就是视网膜脱落。因为啥呢？ 哎呦， 你说李老师这个都走了，你说扔下我一个人，我还看不着，本来我也得需要照顾。这个经济来源，也没有，你说，哎呀，我。 嗯， 我就愁啊，但是天天， 哎 呦，这个人家也没找我。后来让我 老姐姐， 但是我这个眼压一高的时候吧，我就得要打甘露醇，自己要跟甘露醇控制它。完了是这个脑血管供血不足吧，得要减甘露醇。那减点甘露醇呢，我就缓解了。哎，但是这么减也不行啊。你一犯了，人谁去天天陪你呀？这不人就是人陪咱。也是有限度的，咱也不能这么求啊。 别人一辈子遇不到的都让你遇到了。 对， 你30几岁孤儿寡母啊。 对， 哎呀，那你这女儿怎么还没了呢？ 女儿是那个骨癌走的。 哎呦喂。 女儿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呢，妈呀，我走了之后啊，你也别烦恼，你也别痛苦。我女儿走的时候，李老师啊，孩子才36岁呀， 上那 年 36岁， 现在他要活着，他都41了，现在。 哎呀， 所以我在最近我一听， 你呀， 这个要说，我说我能不能试试？我做梦我也没想，我也没往这上寻思。我女儿说的。剩你这个了，你看这你别看你没闺女没儿子，你陪有闺女有儿子都行。我说孩子说这叫。这啥话呀？我说妈咋不明白？到时候会有人来给你下心的。 您记住， 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您记住啊，您也想不到能认识李老师， 是吧、 嗯、对， 所以接下来呢您记住老大姐、 嗯、 包括我的学生、 哎、 包括我的团队更包括我、 嗯、 就是您家庭的伴儿、 嗯、呀那太好了、 啊、我说到做到啊、 嗯、 也就是说你家里有任何事情记住那个一个电话就可以啊 嗯嗯嗯 哎 嗯 因为我的老姐姐老哥这些患者多但是你要记住你就说我和李老师通过话了啊、 嗯、 我是谁我叫啥哎我会告诉他们的我会安排这是第一、 嗯、 第二呢你最痛苦的事情都经历了那现在就是阳光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哎阳光明媚呀、啊、我们虽然是一级失明但是我们心里亮堂堂 对对对对 多好啊所以你问你问药砖能不能用能不能用不着急啊先弄明白之后想用再用 嗯、 啊、你比如他干什么的针对你的眼睛我就说了眼睛缺啥缺电它就是个灯泡嘛 啊对对对 电插上电它就亮嘛 对 是不是所以说你心一静眼不见心不烦这回真的不看也看不见了心就不应该烦了对不对 哎呀我李老师我这小的吧我就不忍在海边打个电话、 嗯、 还上我们电台然后去唱歌 你看看多好啊这不就心里亮堂堂吗那你现在哼哼两句 现在我先唱两句啊 好嗯 我先唱两句 嗯 一路写的心书包有人给你吗你种的花的伞有人给你吧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他给你吧、 嗯、 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他啊这个年就是娘、 嗯、 这个年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走多远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这我 哎呀老姐姐、 啊、 我给你鼓掌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哎、 你唱的呀这非常好听啊非常悦耳啊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啊你别说你失明了就不失明的人也没有你这心里明亮啊 啊 这歌曲唱的多棒啊说明你心里真的是亮堂堂啊所以你记住你就做两件事啊一个是开脾胃一个是补精元啊开脾胃你就有点灯泡的那个电了然后补精元呢哎你就让你的灯泡亮堂堂永远不会没有电 哎那太好了 知道了吗哎所以说接下来的日子有所有的员工陪伴着你、 哎、 包括李老师记住啊 我得衷心的感谢着 你有事情及时和我学的沟通好吗 那行 好嘞再见真好、 嗯、 真好、 嗯、 有机会再给我唱一首啊 行 嘿再见、 嗯、 再见、 嗯、再见、 哎、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为了活得开心，